相处得太好，变情侣像注定，却又怕熟悉得心动似假定。直到你说你爱我，自赞我痴情，又似报答我那温情。直到倾诉比热吻高兴，说地谈天的知己，变身枕伴的你，合着眼睛先了解，但努力前面吃力回避，浓错爱恋跟欢喜，已将关系处死，浪漫虚名承受不起，也要舍弃。共你亲到无可亲密后，便知友谊万岁是尽头，别似亲人那么怀抱我，也别勉强共老朋友手拖手。已经恋到无可恋无后，换到同情才罢休，跨出这条界线怎去善后，也许这种爱刚足够，散步然后吃喝，谁也变多口。大概过去有爱过，以至有知名，像对爱侣却已暗杀了刹那激情，就算勇猛坚持有反应，对着原街的灯火那一盏未数过，现在靠枕边谈心，难道及从前讲得更多，来往已久的心法走一拖便结果，剩下爱回过的好感也已撕破。共你真到无可亲密后，便知友谊万岁是尽头，别似亲人那么怀抱我，也别勉强共老朋友手拖手。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喂， 干什么？听得见？干什么？ 大点声。 听 不见。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成为人。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这种非常粗粝的或者能够撞击心灵的音乐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也许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时代特征和人们迥异的精神面貌，但是一些曾经让你觉得美好的东西总是会被你深深的记住。作为中国摇滚标志性的崔健，连同那些他曾经让人热血沸腾血脉喷张的音乐，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永远无法泯灭。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香港乐坛永远被记住的声音，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回忆了理想，谁人都可以，那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 Beyond 乐队作为一代人的偶像，黄家驹到现在都被人深深怀念。他们完全可以骄傲的是，他们不像很多内地的摇滚乐队仅仅以一两张唱片来混迹乐坛。相对而言， Beyond 乐队中期的作品更加成熟，也更加包容。有人说 Beyond 乐队之所以特别吸引人，就是因为他们那种永远在路上的迷惑感。黄家驹激越而又内敛，自信而又悲壮的歌声，以及那种震撼和炙热的赤子情怀，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听众，所以他们创作出了至今为止堪称香港乐坛最纯粹的流行音乐，而他们的音乐主题始终是抱着深深的怀有理想的信念。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信乐团，他们是否是真正的摇滚虽然受到了争议，但是我喜欢接下来他们对于这首歌的演绎，天高地厚。 迷离了没有，可否伸出双手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还有很多明天要走，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准备好没有，时间不再回头，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伸出双手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还有很多明天要走，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准备好没有，时间不再回头，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厚，被我挡。 悄细语的心笑，捻起旅信温暖，为你卖我已看过的影片，行遍这道市，能好好相爱非难事，从细节中兑现，情似细水回流得远，每朝早都共你吻一片，多情淡都心醉，爱情是清水，吹不散敲不碎，我们是一对，谈情热烈像烟花，难笑到八十岁，我仍然爱似清水，清淡多琐碎也甜在心里，天空里深海里我们亦一对，情人是活命的水，能输进血液里，那纯净那可失去，寒冷了会替你盖起 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种非常犀利的说法，说流行音乐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向市场卑躬屈膝的，无论用什么姿态，无非企图承欢膝下；另外一种是向市场单向平行的，唱不唱由我，听不听随你。而接下来我们要跟你一起听到的这位杨乃文，应该就属于后者。他的我行我素，不仅表现在他的个性上，更多更重要的都在作品里面。 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吵的时候你也真是恨得不得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能不能爱就好，别吵。你说我还需要浪漫，受不了，我说你太拈花惹草，我也快疯掉，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不出那是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不好。 他的情歌直击心坎，他的摇滚宣泄不满，这就是杨乃文。刚才我们说他的作品我行我素，不讨好其他人，所以像这样的歌手在这样的商业社会凭什么闯荡江湖呢？只有靠自己的歌曲与精神。所以没有太多意外的话，像他这样的歌手必须拿好作品来说话。刚才这首歌是杨乃文的《星星堆满天》，而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是，虽然是流行歌手，但是在他的音乐里面有很多的爆发力和金属质感的具有摇滚范儿的女歌手，她就是被人称为铁嗓的苏芮。这首歌叫做《一样的月光》。 什么时候何时万般都离我远去，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沉寂的大地在静静的夜晚默默地哭泣。世界